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萌，自然名叫东小麦，学艺术出身，顺风顺水做到首席设计师之后，开始转型做公益，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自然体验师。2014年创办盖亚自然学校，致力于以专业、系统、自运营的可持续模式，为国人提供自然和环境教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萌。张萌很忙，刚刚结束了劳动换蜜月最后一站内蒙古站的活动，又要马不停蹄地去西安做自然体验师的培训。学艺术出身的他50岁了，依然美美的，墨绿的裙子配酒红色围巾，头上绑了一个碎花的发带，脸圆圆的，笑起来暖暖的。张萌，你有一个特别萌的名字啊，叫东小麦。 嗯， 这是怎么来的名字啊？ 这个名字呢，我们管它叫自然名，是来自大自然的一个名字。那我起这个自然名呢，其实还是挺励志的故事。我曾经有过算是人生一个低谷的时候吧，情绪很低落。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朋友带我到北京的郊区，然后指着一片绿绿的植物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时候啊，整个郊区的那个荒野的那个状态都是很枯槁的，只有这一片绿颜色。然后我就说啊，这是韭菜。人家说不对这个呢，作物叫做冬小麦，它需要秋天种植，发出来之后农民为了让它不疯长，就会用石碾子去碾压它，之后还要经过漫长的冬天呢，大雪覆盖啊，到春天勃发生机。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像特别契合我当时的低落的这种心境。 你当时为什么低落？ 怎么说呢？ 遇到什么坎儿了？ 对，可能是各种不如意吧。有在工作方面，可能有一种追寻吧，就是觉得做了很多事情，在别人看来，作为一个设计师，好像也很成功。 对呀， 但是我自己却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是能够体现属于我自己生命价值的，都是在跟着大六，说别人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走上工作岗位，然后做了设计师，好像一帆风顺。 这个是女孩子很羡慕的一个职业呀。 是的是的。 而且这上大学学艺术是你自己选的吧？ 没错，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呢？顺风顺水，然后还做得挺好，后面是一个首席设计师啊。怎么还会不如意呢？这在别人听来很如意的了。 是，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矫情，可是自己就感觉到，当我追寻了很多，好像大家所提到的，比如说像很好的回报啊，很丰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阅历啊，包括我自己很能折腾，可能也什么去尝试开录音棚啊，什么开个酒吧呀，诸如此类的。 就是说你当时是在做设计师的同时还干着这些事儿。 对，就是不停的折腾。冥冥之中好像在找寻一种生命价值，就是说你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你没你有什么不同啊？你自己获得的这些东西真的满足吗？当别人说你很成功的时候，自己的那种喜悦好像很平淡，或者说觉得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好像总是在想要去追索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境。 你那会儿是多大年纪？这个人生低谷 也差不多吧，是三十多往四十岁走的时候、哦、其实在别人可能不太能理解怎么会是个低谷，应该是一个生活和事业的高峰巅峰期。 对，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自己感觉到好像需要有一些不同的答案，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就像很多人一样，就是没有过独立的思考的这个过程。从小因为我是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高知，所以其实从小的这些生活都是不是父母安排好的，就是跟着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也许就有一些人就像我这样，就是不够安分，就是内心总是要去寻找不是随波逐流的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我想要选择 的，想有别 的 可能性。 对，而且是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是多么重要。这也是后来我遇上我现在的先生他最打动我的，就是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他能有这样的独立的想法，他知道想要什么生活，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随波逐流的去追寻那些东西，而且那些东西没有给我带来喜悦吧，就是快乐也许有，而且当时也是各种尝试，可能更多的尝试是在索取。比如说像我来到这儿就印象，在我年轻时候会经常到国贸附近消费呀，晚上在酒吧度过呀，在音乐圈里混呐、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啊，等等等等，就是在各种浮躁的这种生活当中去索取，不停的索取，想要去填补自己认为的那个内心的那个空白吧， 就是总是想要找一种存在感，我可以，我能够到这个圈子里，国贸的消费我花得起，通过这些外在的方式掩藏一下内心的其实有一些不安不满足有缺口的地方。 对、对，是这样。也包括那个时间段自己的婚姻也出现问题，自己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可能像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没有太多坎坷人生的这样的生活的孩子，别人说叫单纯，但我自己认为就是阅历或者历练少，所以也很少去思考到底我应该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怎么生活，我怎么样的生活才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可能这个混合在一起吧，就会让我进入到这样一个低谷期，真的想去追寻 就可以理解为其实是顺风顺水惯了，但是真是到了一个坎节儿上的时候，就突然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 是的，可能跟成熟有关系，包括年龄啊，包括经历啊，包括见识哈、在不断的扩大之后，越来越多的你会看到，哎，有很多人和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好像有很多种很精彩的生命呈现，那我到底应该怎样？所以最开始我觉得我想要去追寻的时候，就想说，那这样的索取这么多种方式都没有让我能获得满足，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付出。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无意间去找各种做志愿者的机会。 其实你说的那个状态啊，我理解跟很多人称之为中年焦虑或者是中年危机的那个感觉挺像的。 是的，是的，我现在想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一回事， 就是人生过半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哎，我的下半辈子就这样了吗？ 对， 我好像能够看到最后的结局了。 是的， 然后我还不甘心， 是 我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发自内心的那种满足的东西我可能还没有，我还缺乏，所以我不甘心，我还要去寻找一些什么。这个其实是挺普遍存在的 一些现象，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危机一下觉得哎呀还是安安全全的往下走会比较好。 嗯， 但是你的这个转折点很有趣，就是突然能够意识到我换一种方式，一种根本的方式，就是从我原来习惯于索取我要什么东西， 嗯， 变成我试着去付出，我把东西给别人， 嗯， 会不会好？哎，这个挺难的一个转折。 现在会有叫人生下半场这个说法，那时候其实还没有， 嗯， 但是就会想说，与其还等待那个所谓的未来，不如我现在就开始， 嗯， 做一点尝试。 嗯， 那最开始的时候找到的是一个陪伴乡村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特别打动我的是说，他的主张是说不要去用物质去支持， 嗯， 而是用精神的关怀、陪伴和鼓励。而方法呢也比较简单，是说一年你见一次面就可以，但是你要承诺你一个月要写一封信。但是后来我就会发现我已经不满足于一个月写一封信，然后就会经常去看望我的这个小朋友。 你小朋友在哪儿啊？ 嗯，在河北的涞源。他们的那种生活状态让我非常惊讶， 嗯， 可能就是我自己从小就是城市生活，就是衣食无忧嘛， 嗯， 啊，就觉得好像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嘛。当你真的看到啊，离北京并不远的一个地方，嗯，他们真的生活得很艰辛，但是孩子特别的单纯，很忠厚的那个样子，就完全相信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有一种特别厚重的东西打动我。 嗯， 当时你知道十几十三四岁的孩子会说我要为家里承担，我不想让我的父母困难。我陪伴的这个女孩是个老大， 嗯， 啊，叫小云，然后她就流露出那种和她年龄不符那种坚强， 嗯， 那种渴望，那种想要学习，但是又对自己学习不好又特别不满意。所以当时到了那儿以后，就看到人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我和几个志愿者第一个冲动就是好想从兜里掏出钱来，就是哪怕解决一些当下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就买很便宜的药物啊，嗯，或者就是一学期的学费也没多少钱，或者他的生活上的一些小补贴，但是自己还是克制住自己了， 嗯， 啊，那就用很大的鼓励的方式，用信任的方式，就他跟我讲他的事儿， 嗯， 我就跟他讲我的事儿， 嗯， 而且不用去顾虑什么他听得懂听不懂，会不会觉得我优越的生活会打击到他，我都没有，嗯，因为我认为真诚最重要， 嗯， 所以当时有了这些交流之后，我现在感觉到那一段其实变化是我们俩同时发生的， 嗯， 当他从一个基本上不爱说话，那个脸总是很死板的，嗯，很灰的那种脸色，到后来变得特别爱笑，然后特别善谈，然后特别的愿意积极的去努力。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是200多人，他考试考到180几位，到后来他居然上了大专。他在改变，然后感觉到我自己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也开始越来越有真正的那种很富足的，比我买了任何品牌的服装或吃一顿都更加富足的那种愉悦， 嗯， 那种喜乐， 嗯， 啊，真是感受到，还有遇到一帮人， 嗯， 啊，大家都是那么的愿意真诚的交往，而不仅仅是一些什么合作关系啊，啊，这个利益关系啊，这样的状态， 嗯， 对， 就发现自己当初的那个转折点真是转对了， 嗯， 你会发现往外给的时候， 嗯， 其实心里头更满足， 是的是的。 张萌，自然名叫东小麦，学艺术出身，顺风顺水做到首席设计师之后开始转型做公益，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自然体验师。2014年创办盖亚自然学校，致力于以专业、系统、自运营的可持续模式为国人提供自然和环境教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萌。后来又怎么转型到要做 自然教育这一块呢？ 其实可能我自己从来就很喜欢教育， 嗯， 那后来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也在算大学吧里面教设计， 嗯， 那同时做设计师，一直都是这样。但是慢慢我就觉得这些去传达这样的一些算技术也好或者是一些知识也好的方式并不是我期待的那样的教育， 嗯， 那教育不就是应该是一个去影响别人然后发生改变然后让一个生命能够找到他自己能够有那样的成长， 嗯， 所以 其实这些东西你在小云身上找到了， 是的是的是的，嗯，可能就是因为哎这样的一个陪伴我觉得哎好像这样比我在大学里教课更有成果或者真的更像我想象中的那个教育， 嗯， 所以呢一方面这个就一直在心里，在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一直真的是喜欢自然或热爱自然。我印象里小时候啊学习并不是很好。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作文课。 嗯。 而在作文课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描绘我身边的事物，尤其是在上下学时候自己在自然当中的那些玩耍那些感动，包括我看到的树啊太阳阳光蓝天云朵等等等等。可能这些无形间都埋藏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就是在做这个陪伴青少年的志愿者之后两年吧大概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哎有一个叫自然舔师的培训，这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很有意思，我一看那个课程有各种形式去了解自然，好像又有一个狮子，觉得哎啊这两项都是我喜欢的，我要去看看是什么， 嗯， 一到那儿我一下就沉醉了，可以这样说，嗯，对 自然体验师， 对自然体验师 是什么， 可以说是在自然中去向大自然学习了解自然规律，并且愿意把这样的爱自然的这种向往回归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嗯， 最后去保护自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自然观察课呀，你去观察自然去发现这当中平时可能你会去见到但你可能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去注意过去发现这当中的很多的神奇。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自然艺术啊，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自然。那还有最有趣的就是自然游戏。 嗯， 那其实我认为大人哈玩游戏这个有点小儿科，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它是一份自然体验，在自然中的这种体验我就特别有印象，就是当我们在平时日常经常会路过的那个小树林当中，在有别人的引导之下做了一个类似像自然冥想那样的活动， 嗯， 突然之间就好像打开了我和自然的那种像密码一样的连接，就是那个整个汗毛孔都炸起来了，然后那种感动又莫名的，你会突然之间发现那种美，那种和自然之间你属于它，你从自然里来， 嗯， 你放掉很多，你的心胸变得很宽广等等等等，特别触动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因为这样的感受你会有很多反思，说我们从自然当中来，我们对自然到底了解多少，那我们从自然当中获得了这么多，那我们又对自然做了什么。所以在很多这样的反思情况之下，一方面自己性格开始有改变，越来越柔和，连我妈都说，嗯，说原来我是脾气不太好，说哎， 原来是个挺冲的丫头， 哦，对对对对，哎，说你真的脾气都变好了，所以原来觉得你不务正业， 嗯， 不支持， 嗯， 但是哎，看到你真的变化了，所以哎，还是挺支持你的。当时就觉得哎，这件事儿真的好，看到自己的改变。嗯，也逐渐感受到我们周围的伙伴的改变，因为我们学完了以后还要去实践， 嗯， 所谓实践就是把我们学到的这些对自然的认识去向更多人分享， 嗯， 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就发现哎，这种改变真实发生，而且好像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然后突然慢慢就感觉到 第一，这是我真的爱的那个自然，我越来越着迷，越来越愿意深入的去了解它。同时呢，另一方面对我自己的提升，就是我所说的内心特别空的那一部分，好像因为来自自然的这种力量，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充盈。你越来越明白说，哦，在自然当中这么看似很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吧， 嗯 啊，你看每一个都不争不抢，但每个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这当中又有各种各样奇妙的道理在里面。比如说哪怕是植物，它也会用各种方式去让自己变得特别独特，不管是它去错峰开花啊，还是想办法让自己的种子被其他的生物带得更远啊，等等等等。当你发现了这很多奇妙的故事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自己内心也就没有那么多那个所谓好胜啊，要去争第一呀，要去索取呀，等等等等。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开始发现，哦，真的它会让人变化。那我自己愿意去实践的那个所谓的教育，其实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它完全不是像我们这样用有限的知识去影响别人，而是用无穷的暗藏的这些道理也好，或者是启迪， 它有天然的 感悟，对， 完美的秩序， 是的、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到这个过程当中去有这样的变化，所以慢慢就越来越着迷。可是作为一个公， 那是哪一年你接触到这个自然体验室？ 2010年 哦， 印象很深，10月份， 那还是挺早的。那会儿这应该是一个很前卫的概念， 对， 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经常说不太清楚这是个什么，很少有人去触及。当我们自己有这个变化的时候，后来就在想说，哎，怎么能让更多的人也能在这当中受益。但是呢，因为那时候是个公益项目，其实也可以想象啊，很少有能有不管是政府啊还是企业去愿意出资让这样的城市人去享受自然的美好，对吧？那可能更多的资金会流向更弱势的群体， 对， 或者是更，比如说我们说到环保也是更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原来城市人才是最需要，因为一方面和自然隔离的时间很长，造成了很多个人的问题，包括我们所说的现在大家都经常说自然缺失症，焦虑啊，抑郁啊，甚至肥胖啊等等这些现象。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样的隔离，所以对自然不了解，恐惧，那就更谈不上保护。那现在说到生态文明哈，那生态是什么，自然是什么，我都不太清楚。所以那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像我以前那样消费主义，我尽我所有可能，因为这样的索取也许让我有更多的获得感，但是这样的消费其实是造成很多不可持续的社会的状态，包括垃圾问题，包括这种过度的这种消费，食物浪费啊，等等等等。那当我们能够重新回到最本源，就是自然当中，让大家去真正体会，去了解，去思考，去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时候，这些慢慢改变都真的在发生。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原来消费挺厉害的哈，我现在就真的自我约束就好很多。就经常要买一件衣服，我要想很长时间，我真的需要吗？我是不是旧的衣服还能穿呢？还能穿出新花样啊？因为你也能看出来，对，所谓学艺术的人哈，肯定不仅爱美，而且想要有比较特别的这种美。但是我在生活当中慢慢，第一能慢下来，第二一个呢，就逐渐会对自己的很多行为去反思，逐渐也能去选择什么样是我想要的，什么样是我需要的，那什么样的事情是我应该约束自己，尽量不做或少做的。但这不就是正是教育吗？润物细无声，而且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事儿很好，但是又没有资金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去受益呢？ 就在张萌渴望着